看到陈果如此兴奋，叶修也就没有去泼凉水。事实上，这六个人当中，只有他和魏琛是已经比较成熟，出来就可以站上场应对一切的。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虽然有天赋，而且进步神速，但两人之中，唐柔不只是荣耀新人，而且干脆是个游戏新人。 这样的心丁难免就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。至于包子入侵，荣耀虽然是个新丁，但对游戏却显然还是挺熟悉的。只不过这家伙除了荣耀新人，还有自身白目的问题，这不稳定的因素就比唐柔还要严重了。此外的小手冰凉和媚光两个，都是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的人。 而这样的短板严重限制着他们的实力，可以说，不克服这短板，两人都完全没有站在职业赛场上的资格。虽然说挑战赛难度肯定不如职业联赛，但终归还是会遇到一些强劲敌手的。以两个现在目前的状况，肯定应付不来。好在现在距离下赛季挑战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。 而且挑战赛上鱼龙混杂，有强劲对手，但更多的还是叶修一个人就能摆平全队的参与型玩家。等把这些来凑热闹的队伍全部淘汰出去后，总也需要一段时间。这些时间里，小手冰凉和媚光还可以继续成长。对于这两人，叶修只盼能在最需要的时候能真正站出来。 并不指望一开始他们就在队伍里发光发热。所以总的来说，队伍还是缺技术比较成熟的选手。想想张家乐，叶修真是觉得十分惋惜。张家乐的话，那当然完全不只是技术比较成熟这样的范畴了。如果真有张家乐加入，叶修估摸着凭他。 张家乐、魏琛在带上唐柔和包子入侵，就已经够在挑战赛里横扫千军了。只是很遗憾，在挑战赛里横扫千军，这样的力度对于张家乐而言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在挑战赛里横扫千军又能怎样？顶多就是顺利抢到名额后加入职业联赛。而张家乐追求的是什么？ 是冠军，叶修所难提供的和张家乐想要的实在太远太远了。叶修这只是自己考虑，没去泼陈果凉水。结果这次倒是陈果自己清醒了，将这几人的情况认真整理起来后，自己在那儿反思。 有这六人，人数是够了，但想这样赢得挑战赛。 是不是还是不大可能啊？看到陈果自己都想到了，叶修也就点了点头。是啊，就那个媚光的水平，还不如你上呢。那怎么办？你还认不认识像老魏这样的退役高手啊？认识的当然有，但是先不说这些人现在还碰不碰荣耀，也不谈他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意愿，靠这些家伙组起一支队伍的话。 应付挑战赛的绝大部分对手也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这并不只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要回到联赛，还要冲击冠军。队伍都是这些老人的话，那没有进步的空间，无法进一步提升实力。 那怎么办？你继续换号去公会里找人。 叶修却还是摇了摇头。 这样找出来的人，无非也就是像小手冰凉或者媚光，有潜质。 但同样会有庞大的缺点做掩盖，真要是各方面都突出的人，早被所属工会给发掘进去了。我们现在情况可不是要当训练营或者什么成长基地，小手冰凉或是媚光这样的，有两个就差不多了。再需要的就是能上来就上场的，再或者像小唐或包子入侵这样，在某一方面已经有十分成熟的基础，进步起来神速的。这样的人啊。 在神之领域找同样没有意义，肯定早被挖掘了，还不如在第10区里多多留意。新加入荣耀的新人里， 像小唐或是包子入侵这样的人肯定还有，而且新区的情况，他们可能没那么快就被各大工会注意到。 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注意吧？ 哎，没错，相比之下，我们也没啥优势，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，能捡个包子出来，已经算咱们运气相当不错了。 哎呀，要不要赶紧先和包子谈妥一个合同什么的，别突然被其他工会发现给挖走了。 这个我感觉不大会。 为什么？ 因为包子的性格，再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包子也是有极大的短板做掩护的。 还是小心些好吧。 那也好。 叶修想了想，也觉得既然走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得仔细些。就像唐柔当初就曾被王杰西给招揽过，这要不是唐柔的情况比较特殊，身边一个大好的苗子可能就已经被人给挖走了。冠军队呀，比起人家这身份，这一个刚成立的，此时还在为挑战赛能不能过而积极筹划的队伍，实在是毫无竞争力。陈国动作也飞快，这边主意定了，立即登陆第十区的竹烟峡，飞快呼叫包子入侵。 干嘛？ 包子入侵回复倒也快。 包子，你跑得也太快了，刚才话还没有说完呢。哦，老大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这是要组建战队，成立正式比赛了，需要你的一些真实资料，最好还和战队一起签个合同什么的。 哦哦，那要不要我人也过来啊？ 那最好啊。 你们在哪里啊？ 我们都在 H 市这边，你什么时候能到打声招呼，去接你好了。 哦，那我买票去。 包子入侵说完已经果断没影了。陈果一个人被晾哪儿了，发了两分钟的呆后，转过头来对叶修说， 我太欣赏包子了。 怎么？ 叶修可没像陈果一样总是凑个脑袋过去旁观。 包子买票去了，准备直接过来咱们这儿。 包子入侵的力度，连唐柔也禁不住抬头，露出带头的诧异表情。 这包子真是…… 这太果断了，他来了你怎么安排啊？难道睡客厅沙发呀？ 嗯，这是个问题。不只是包子，以后队伍正规成型，大家都会在一起，住宿问题肯定需要解决，这个就交给我吧。 陈国点着头。战队照职业圈的队伍人数一般都是10至12人，显然再不可能全塞到他这网吧里隔出的套间来。陈国大概是受了包子入侵的感染，也雷厉风行起来，说完立即就刷租房网站，开始寻找星星网吧周围的房源。就这一带，陈果完全就是生活了快30个年头没挪过窝，就连对门的家事俱乐部，说起来其实呢都是陈果看着长大的。对这一带陈果别提有多熟悉了，周围有哪些生活小区，哪里生活方便，哪里距离网吧更近，那都是闭着眼都能数出来。这租房信息过滤起来自然是快速无比，很快就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起来了。一边打一边记，很快记事本上信息就写满了一页。陈国看看可能觉得暂时是够了，回头望向叶修和唐柔。 看房去，谁去啊？ 当然应该你去啊。 废话，我是说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想去？我陪你去好了。 唐柔笑着已经站起来了。 小唐，你不用搬，咱俩就住这边。我就是陪你一起去转转。那位呢？你要不要去看看跳跳啊？ 陈国说着。叶修现在还窝在那小储物间里，说起来也真是不好意思，这回总算是要去找房住了，陈国想把之前那些不好意思都弥补回来。 我随便了，你看着办吧。 叶修手一摆，显然是完全不准备花时间给自己挑选个舒适的居住环境。陈果无奈，只好和唐柔一起出发。出门前更是已经开始大家一起游戏条件的问题， 和唐柔说着把二层如何如何大面积的圈出来一块的问题。住房挑选的很快，户型什么的陈国自然是在网上就已经选好才和人联系。价钱方面，陈国对这一带熟悉，知根知底儿，上下差个千八百块钱也不太在乎，谈起来自然痛快。很快就在周围一个叫上林苑的小区里选了一套六居室的排屋，顶有露台，下有花园，二层六间独立的居室。陈国是想着十二人的话两人一间的标准，一层两个大厅连成一片。陈果觉得直接摆一圈电脑的话，网吧那边就省了，这边直接就吃住游戏完全一体得了。满意，陈果是非常满意，甚至有和唐柔商量干脆他俩也搬出网吧过来这边一起生活算了。付了定金，像得胜的将军一样返回，叶修自然还是趴在电脑前游戏。陈果报上喜讯，叶修也是目瞪口呆。 奢侈，这太奢侈了。 叶修感慨万千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当年他刚离家出走那会儿，有口饭吃，有张床睡就不错了。什么样的房子没挤过呀？像如今储物间这样的，叶修都会觉得幸福。小归小，但起码是独立空间，不是？而如今呢？那直接是要住进别墅房里打游戏，真是时过境迁，今非昔比了。